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我爱你像你愿意的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爱情何处是你我们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像你念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谁能爱上何欢愉？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物语。爱情当你说你将会离去，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。你可知道我爱你像你念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像你念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像你念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？

北京时间19点整。